害怕不害怕。可可的爸爸出差了，妈妈要去上中班，可可不想让妈妈走，就拉着妈妈哭。妈妈问他为什么哭呀，他说我害怕老鼠，我害怕老鼠嘛。别怕，玲玲家的花猫可会捉老鼠了。妈妈亲了亲可可走了。可可问自己，要是老鼠来了花猫没来怎么办呀，要是老鼠比花猫还凶又怎么办呀，哎呀真害怕。可可的话全被一只灰老鼠听见了，灰老鼠眼珠一转，哈哈，可可是个胆小鬼呀，有办法了。晚上灰老鼠跳上可可的小床对他说，我是世界上最凶的老鼠，猫见了我都害怕，你害不害怕？可可说，别碰我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灰老鼠得意了，带着一群孩子住进可可的被窝，命令可可把他的糖果点心全拿出来给他的孩子们吃。可可真不愿意，可他害怕呀，只好把他的巧克力鸡蛋糕乖乖地交给灰老鼠。灰老鼠和他的孩子们吃得高兴，就唱起歌来，真解馋真解馋，糖果点心当晚饭，可可没得吃，站在旁边看，他是一个小笨蛋。忽然窗外有点声音，老鼠们立刻不吱声了。原来是玲玲家的花猫来了。花猫敲着玻璃窗问，可可你看见灰老鼠了吗？可可一翻身爬起来，他想对花猫讲灰老鼠正在欺负自己哩。灰老鼠吱的一声跳到可可身上，他掐着腰小声吓唬可可，你敢告诉花猫，我就吃掉你的耳朵，吃掉你的全身，你害怕不害怕？可可害怕了，他只好对花猫说，没有，没有看见。花猫走了，灰老鼠更加得意了，他指挥小老鼠一边吃可可的糖果点心，一边在可可的被窝里开启音乐晚会来。再说花猫找来找去找不着灰老鼠，他想就剩下可可家没去找了，就悄悄地来到可可家。这时灰老鼠的音乐晚会正开得热闹，他们在合唱一支歌，吱吱吱真热闹，吃得高兴唱支歌，唱着歌儿跳几跳，气死可可和花猫。花猫一听气得把胡子一吹，嗖跳到床上，啊呜一口咬住灰老鼠，四只脚一按，按住四只小老鼠。可是花猫这一跳呀也把可可吓坏了，他没命地喊，妈妈呀我害怕。花猫急忙说，可可别害怕，是我来了。花猫一说话，咬着的老鼠就逃走了。灰老鼠逃走了，花猫和可可都很后悔。花猫问可可，你怎么这样害怕呀？可可说，我就是害怕嘛。哎呀，花猫边洗脸边对可可说，你不知道，那灰老鼠专门欺负胆小害怕的小孩子，你这样害怕，他明天还会来欺负你的。可可哭了，我不要灰老鼠吃我的东西睡我的床，好花猫你给我想个办法呀。花猫说，办法是有，看你肯不肯这样做。可可急忙抹去眼泪说， 肯的，肯的，你说吧。 花猫说，只要灰老鼠吓唬你的时候，你说不害怕，不害怕，它就不敢欺负你了。可千万不要说害怕，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 那你现在就跟着我说吧，不害怕，不害怕。可可就跟着花猫说， 不害怕，不害怕。 他说呀说，起码说了100多遍。第二天晚上，那只灰老鼠又带着一群孩子来了。他对可可说， 我是世界上最凶的老鼠，猫见了我都害怕，你害怕不害怕？ 可可说， 不害怕，不害怕。 灰老鼠说， 你赶快害怕，快点拿糖果点心来，要不我就吃掉你的鼻子，吃掉你的耳朵，吃掉你的全身，你害怕不害怕？ 说着就跳到了可可身上。 可可说，就不害怕，偏不害怕，不害怕就是不害怕。 灰老鼠见可可真的不害怕了，就想逃走。可可想， 怎么我一不害怕他就害怕了呢？不许跑！ 可可大喊一声，拖住了灰老鼠的尾巴。这时花猫赶来了，使劲儿一口咬死了它。可可还帮着花猫把小老鼠全逮住了。花猫高兴极了，对可可说， 你变勇敢了，这下你什么也不怕了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